第十一课，在饭馆儿。情景一， 肚子好饿，几点了？ 差一刻六点，去食堂吃饭吧。 今天真不想吃食堂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样。今天咱们改善改善伙食吧，到外面吃一顿怎么样？ 也好，你说去哪儿好呢？ 肚子饿得前胸快要贴上后背了，就到正门去吧，近点儿。 叫上明秀和爱华吧。 欢迎光临，几位？四个人。里面有单间雅座，比较安静。 不用了，我不习惯盘腿，我们还是坐在外面吃吧。 这是菜单，几位来点什么？ 我吃不了辣的，给我来一个参鸡汤，你们呢？ 给我来一份烤牛肉。 辣白菜炒饭。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吃什么呢？ 对不起，烤牛肉一份没法做，至少要点两份才行。 爱华，咱俩一起吃烤牛肉吧。 好吧，两份烤牛肉。 这是四位点的，都齐了，请慢用。 生词，好，改善，伙食，前胸，后背，雅座，盘腿，一份儿，烤牛肉，辣白菜炒饭，胃口，没法，至少，齐。 情景二， 这是韩国的海鲜火锅，请大家慢用。 哇，红红的一大锅，一定很辣吧？ 就是看着红，你尝尝，吃起来还可以。 真的很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海鲜火锅。虽然有点辣，但挺下饭的。 多吃点，浩杰，你对韩国的饮食习惯吗？ 刚来的时候不太习惯，韩国菜以辣和咸为主，起初我只吃像烤牛肉和参鸡汤这样不辣的东西，现在呢，每顿少了辣的，我还吃不下饭呢。 你看，他们吃的多热闹，在韩国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饭馆，大家会围坐在一起喝一个锅里的汤，在中国也这样吗？ 跟韩国差不多，初次见面或宴请比较重要的客人时，餐桌上有公用的勺，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汤碗，用公用的汤勺把汤盛到自己的汤碗里喝，如果大家比较熟的话，也会像这样一起喝。 嗨，我还挺担心的，怕你不习惯。浩杰，我看你特别爱吃泡菜。 我特别爱吃这泡菜，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。刚腌好的吃起来沙沙爽口，发了酵的回味无穷。 想不到你这么内行，比我这个韩国人还会吃。 生词，海鲜火锅，下饭，饮食，以，为，起初，参鸡汤，少，津津有味，酱汤，为，宴请，公用，汤碗，汤勺，盛，简直，着迷，沙沙，发酵，回味，无穷，内行。